全景装修服务，超有档次，性价比还高。 一好新家，美丽千万家，请随时拨打400-8764-888，400-8764-888，详见店内活动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拍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，6865858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作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，今天下午本市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，空气湿度较大，风力小，能见度改善比较慢，请注意出行安全。近期降雨较多，雨量大，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，应避免去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见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，东转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8月15领兵打进燕京，3天以后燕京城恢复了秩序，朱元璋引得胜之兵浩浩荡荡才开进城中。你别看经过一场大战，老百姓一点都不害怕，他心情不一样，男女老少涌上街头，排摆相按，跪了2大6，像人墙似的迎接朱元璋。当然了，此时此刻作为朱元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，他一看人太多，不能骑马通过，他从马上跳下来，沿路步行，有时候还安慰安慰父老，这老百姓更受感动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等朱元璋进了元朝的皇宫，他是大吃一惊啊，左看看右瞅瞅，哎呀，心里说话，这座皇宫的建筑比我那南京的皇宫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，这多好。朱元璋很高兴，再一检查皇宫里所有的宫院库府都有专人保管，没经过战乱破坏。他一问这人是谁，闹了半天是元朝的吏部尚书，叫鲁达。这鲁达这人不错，不但愿意倒戈投降，还帮助义军保护了这些财产，避免宫中被人抢劫，算立了一大功。朱元璋重重加封。这就在北地燕京城召开庆功宴。 这个宴会这个热闹，各路的人马上百员大将，开国功臣500余人全都参加了。就在元顺帝原来的大殿上举杯祝贺，欢声笑语。在旁边那个奸相萨敦嬉皮笑脸的过来，主公，我说的怎么样啊？不让你费一点力气就得过燕京，果然实现了吧？当初您老人家说过，如果把燕京得过来，重重加封臣的官职，但不知您想封我个什么官？朱元璋一听，好啊，上这来讨官来了。萨丞相，你的功劳太大了，不光是帮着朕，在过去你帮着元顺帝立的功劳也不少，这个我一块儿封你，在一字并肩王以上再给你来个平顶侯。平顶侯？萨敦没听明白，主公，这是个什么官？朱元璋把桌子一拍，噔，我要你的命，来，把萨家父子搬出去。到了现在，萨敦才知道彻底的上了当，叫朱元璋给利用了。这老家伙垂头丧气，被刀斧手推在午门外，游街示众，当了平顶侯。萨敦一死，人心大快，敲锣打鼓，热烈庆祝。但是朱元璋并没敢耽搁，在进了燕京的第五天，马上召开御前会议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为什么呢？虽然说把北地燕京给占了，元人的实力并没彻底垮台呀。据估计手下还有大兵100余万，另外还控制着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西北很大的一块地方，长城以内很多重要的关隘都在元人手里头。看来这个战争一半时还结束不了，理应当乘胜追击。朱元璋命中山王徐达率精兵30万，大将100名，领着胡家父子从东路围剿元顺帝，又命军师刘伯温带大兵30万，上将100名，带常家父子从西路追剿元顺帝，务必把元人赶出万里长城，把玉玺夺回。这两路大兵宅吉日即期出发，咱不必细说。朱元璋呢，就留到燕京在这守着，京里头也留了不少人，宝刀大将铁公然父子、十王李文忠、康茂才、傅有德都留得燕京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日子不多，捷报传来，军师刘伯温这一路走马取过正定府，顺利夺下太原，连打了18个胜仗，命令常茂、丁世英、于镐、朱穆英4员小将回京报捷。哎呀，这小哥四个这个乐呀，打参战以来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，看 看来胜利在望了。这要全国统一以后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过一过歌舞升平的日子，那有多美呀！这小哥四个是说说笑笑，长茂呢，带着自己的家人叫长忠，一共主仆五个人，带着军事的公事，由打太原府起身，赶奔燕京。路上无话，这一天就来到长辛店，进了街一看，跟没打仗一样，老百姓人人脸上带着笑容，街上的人拥挤不动，完全带出了太平盛世的样子。长茂更感觉到高兴了，一看这个天气快到晌午了，这主仆五个人还没吃饭呢，不行啊，得喂喂肚子，咱找个地方。到了狮子街，找了个回回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这些人多数都是回族。到了饭馆的楼上，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，哥几个喝着水，在这高谈阔论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见楼梯响，走上一个人来。这人是个王官的打扮，满头大汗，东瞅西看，一眼看着长茂了。哎呦，王爷，各位英雄，我这有礼了。长茂一看不认得他，起来起来，我你哪儿来的？你认得我吗？谁不认得您呢？小人我是从京城里来的。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万岁有旨让我负责接待各路回来的英雄，我是负责长辛店这一路的，只要遇上就领到宫里头，万岁要召见，有紧要的事情跟大家商议。没想到常将军各位回来了，干脆别吃了，跟我进宫吧，皇上等着呢。 女儿， 长茂一听这皇上怎么了，这是大概胜利了，高兴，思念这些文武群臣，见着就想请到宫里去，谁敢抗旨不遵呢？长茂把堂倌叫过来，哎，我家对不起，刚才要那桌全羊酒席给退了。 接着， 放心，别看我没吃，照样给钱，我们这有事儿。把钱付了，长茂几个人下了楼，跟随这个王官起身赶奔京城。日头偏西的时候进了燕京了，正往前走着，迎面又来个王官。我这前面来的是谁呀？常将军回京了。太好了，万岁有旨，让这几位在金庭馆等候，一会儿万岁就来。把常茂众人让到金庭馆驿。当然了，这屋子是富丽堂皇，招待的十分周到。小哥几个洗了脸漱了口，就坐这等着，一直掌着灯了，这皇上也没来。长茂心里这个别扭，心说一天没吃东西了，这玩意这肚子受不了。我小磕巴嘴，你饿没饿？我呀，早都切前枪贴后枪了，我这玩意不吃饭也不行。哎，我说那王官，皇上什么时候来？ 我哪知道， 万岁就告诉咱是等着。哎呀，真要命，这么办得了，你给我们准备点吃喝，吃完了我们再等。这个王官下去准备了， 还没等吃到嘴里呢，又来个王冠。常将军，对不起，哎呀，知道您着急，刚才起奏了圣驾，圣驾因为有事儿不能到金庭馆一来，让你们进宫，皇上在宫里头等着呢，还要准备一桌盛宴招待各位英雄。你看又没吃着，好了，进宫吧。他们四个人可以进宫，那老家人常忠没有那资格，就把常忠留在金庭馆了。常茂临走前告诉他，我说你在这等着啊，我们进宫见皇上去，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，要有人找我你就把这事告诉他。 是是是。 老家人常忠等着，再看常茂这几个人也没有更换衣服，起身又打后宰门进了皇宫。这是小哥几个头一次到这个地方，他们一看，哎呦，怪不都想当皇上呢，这地方真不错呀，真可以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呀，斜山转角金碧辉煌。这小哥几个都看不过来了，在那个王冠的指引下就来到一座偏殿，把帘笼一打让他们进了屋了。各位将军，你们少坐片刻，容我起奏圣上，可能一会儿就能召见。快点，我们都饿急眼了，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呢。 是是是。 这王冠走了，小哥四个说说笑笑等着吧，都等到半夜了也没见着朱元璋。这丁世英心眼比较多，小眼睛眨巴眨巴，猫啊，我这里边不是有事儿？ 什么事儿？ 你说这怎么回事？在长辛殿一直把我们领进皇宫，这皇上始终都没露面，你说难道这里头没有鬼吗？ 你放屁，皇上跟咱有什么鬼？ 妈，多个心眼没有坏处啊，你看着没，我觉这里头有点文章。长茂叫他这么一说呀，也感觉到这里边有点事儿。他站起来， 我各位人这么办，别胡猜乱想了， 我现在才明白过来，见皇上有什么难的，打仗那会儿都在一个被窝睡觉，还用人送信干什么？他不来咱不行找他吗？ 对， 几个人在屋就出来了。这么大皇宫是哪儿找去？他们东一头西一头，有地方就走，有门就开，正好走到一个院里头，突然听见前面有人喊喝一声，站住，一棒串锣响，伏兵四起，把四位英雄吓了一跳。再看那灯笼上都有字儿，巡逻御林兵，遇上麻烦了。在灯光照耀之下，有一位老将军，头顶铁盔，身披铜甲，外罩真袍，腰悬宝剑，怀里头抱着一只大令。一瞅这家伙长得也是奔了头翘下巴，两个黄眼珠子，能有六十来岁吧，不认得他是谁。但是这一家伙可挺横，站到台阶上用手一指， 你们是干什么的？ 知道在什么地方吗？皇宫大内三尺禁地，尔等竟敢任意胡行，这还了得，奉万岁旨意 将他等拿下，把御林兵往上一闯，这就要捆。朱穆英有点不服气儿，等等，我们犯什么罪呢？是皇上叫我们来的，我们找皇上哪儿犯罪？人家可得听啊。余老还不错，余老说这么办，咱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就叫他捆，咱见着皇上一说不就明白了吗？小哥几个这么一犹豫，就叫人给捆上了。捆跟捆可不一样，看来绑他们是有目的的。三股绳子拧成一股，单三扣双三扣，哪扣不紧用脚蹬，嘎吱嘎吱，哎呀，慢点，把骨头长茂被捆上也有点后悔了，尽管他有力气想把绳子给整开是势比登天。长茂不服气儿，哎，我那老家伙，你是谁你？你赶紧启奏圣上，茂太爷要见皇上，我有话要问他。这个人一笑，什么？你还想见皇上？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新任的经营殿帅，这一亩三分地归我负责，我保护皇上的安全，没有皇王圣旨，任何人都得就地问斩。你们随便闯宫，犯下了不赦之罪，来，就地正法。什么？长茂一听这就砍呐，哎呦，可不干了，不干也不行了。你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呼啦朝上了100多人，把小哥四个摁到地下，明晃晃的鬼头刀往空中一举。长茂几个人一闭眼，慢喽！在这一刹那，心在刀弯里呀。长茂还想呢，怎么那么倒霉呀？这些年在战场上跌跌撞撞没出事儿，没想到回京报捷来了，倒把脑袋混丢了。要死的明白也行，死的是胡了八度，有冤都无处诉去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刀下留人！”这些御林兵就吓了一跳，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说这是谁呀？连长茂几个人死中得活都叫得奇怪，掌身也顺声音观看，就见对对红灯开道，御林兵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走了一人，这人金盔金甲，素罗袍，三尺方身剑，面赛银盆，三绺黑胡。一看是谁？正是十王千岁李文忠，就是当今皇上朱元璋的亲外甥。李文忠啊，被留到燕京了，身为经营大帅，执掌全京里一切的大权。本来他不知道这个事儿，今天晚上领着亲兵卫队巡城，因为这座城市刚得过来不久，恐怕街面上发生骚乱，正好走到京厅一馆，长忠在门口站着呢，